来告诉我你是谁。

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深爱的人最好却给你伤害，你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人海，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走来。

光，如此渴望，如此渴望， 轻轻摆摆在亲爱的走廊，往事伤心却又难免遥想，每一个思念就像那海浪，醉过一浪高过一浪，轻轻摆摆在亲爱的走廊，往事伤心却又难免遥想，每一个思念就像那海